麦克，快起床，快起床，我们睡过了。 啊，现在几点了？ 都七点半了，快点。 小明，你平时怎么去学校？ 我平时先坐公交车，再到地铁。不过今天太晚了，我们打车去吧。师傅，我们去74中学。 对不起，我不太认识，你能帮我指路吗？ 好的，您先直行到长安街十字路口，再向右转。 好的。 哎，怎么这么堵啊？ 我给你们停地铁站吧，坐地铁会快一点。 好的，谢谢您。麦克，这是地铁1号线，咱们可以到东单站转5号线。 啊，哎呀，快点来车吧。